连续剧《本色》，总策划马玉玲，策划周俊杰、彭艳平，编剧张安华，责任编辑温艳霞，导演胡培奋，作曲于祥国，音响邢建华，录音房大文、霍鑫，制作王敏、刘小燕。第二集。 伯母，你好些了吗？ 哦，吃了你和祖昌送来的药啊，好多了。 哎，伯母啊，这是新熬的药，这个呢是我刚做的饺子。您呀，先吃药，然后再吃饺子啊。 好，真的，谢谢你和祖昌经常来看我。哎呀，帮我挑水扫地，还给我送饭送菜的，真是过意不去呀。 哎呀，伯母，我和祖昌啊，就是您的孩子，从今以后啊，别再说那些见外的话了啊。 小明啊，进来，进来，来来来，你看啊，这就是我说的全真，你该叫婶婶啦。 全真婶婶，我有急事儿，想写封信给我广州的舅舅。听人说您在熊奶奶家，我想请您帮我写封信。 哦，好好好，哎呀，真是巧，我这个书包里啊刚好有笔和信纸，来来来，小明，好，你说吧。啊， 好。舅舅你好，我爸爸得了大病，没钱治，想找您借点钱。 哎，小明啊，你爸爸得什么病了？ 肺痨。 啊，小明啊，我们先别写了。我这儿啊刚好有80块钱，你拿去给爸爸治病去啊。 哦，不不不不，婶婶，这钱我不能收。 哎呀，全真啊，使不得使不得呀。听说祖昌把那安家费和你们的存款都拿去建大桥修水库了。他呀和锦荣还天天都住在工地上，你要管这么一个大家不容易，全家人还得吃饭呢。 伯母您放心吧，我是很会当家的。小明啊，快收下啊。 不不不，婶婶不行，我还是不能要您的钱。 哎呀， 要不然回家我爸我妈会骂我的。不不，我不要。 那小明，小明啊，你爸的病不等人，要不你就先拿着钱啊，等你舅舅把钱寄过来，你再还啊。 那，婶婶，我给您写张借条吧。 哎呀，小明，这钱呀是我给你爸爸治病的，不用还。哎，对了。小明，你不识字，你怎么会写借条呢？ 我们家老借钱，留下借条的底稿都有2寸厚了。我们家没有书，想借钱的时候，我就向妈妈要借条的底稿，照葫芦画瓢，那样借条上的字，我慢慢就都认识了。可是要写信，光认那些字儿就不够了。 你今年几岁啊？ 12岁。 哎呀，应该是上学的年纪了。 可是我们家太穷了，爸爸生病，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，2个双胞胎弟弟，就我妈一个人干活，没钱上学。 那你想不想读书啊？ 想，我做梦都想。 哎呀， 婶婶，我写一张借条上的字给你看看，你看对不对啊？今借到王万有12块钱。 一个聪明的孩子没机会上学，可是却因为家中的贫困而认识了借条上的字儿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更让我难受的是，很多适龄的儿童没能上学，是因为家庭困难缺乏师资而造成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说九都公社要成立一所中学，正缺老师。想到自己在西北大学读的是教育系，又在新疆军区小学当了多年的老师，我心里一动，觉得这正是自己该为山区的孩子们做点事情的时候了。于是啊，我就找到祖昌，说我想去九都中学当老师，让他到县里头有关部门帮我打声招呼。祖昌那天正在工地上挑沙石，累得满头大汗的。他说呢，招呼呢我就不打了，相信你有这个实力。这个犟老头子，我就猜准了他会这么回答我。其实啊，我早就做好了去县里应聘的准备了。 卷卷，卷卷， 哎呦，都快八点了，你才回来呀？累坏了吧？ 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 真是。哎哎哎，今天啊，平荣和吉荣跟村里的小伙伴捉了泥鳅，哎，那可是大补的呀！我炖了泥鳅汤，哎，我给你端过去啊。 哎哎哎哎哎，行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 哎呦， 哎，卷卷来，你把我扶上，让我躺一下。 哎，来来来。 哎呦，这身上跟散了尖似的。我呀是真怕走着走着这胳膊腿就掉下来了。 哎呀，你本来就是病号，你偏逞能，工地上一干啊就是几十天，你受得了吗？ 哎呀，但不管怎么说呀，这段时间这体力劳动啊还真是让我这体质变好了。 去， 你看看我这力气也大了。 去，你就吹吧你。你哪天回来不是脚打晃手发软啊？昨天晚上啊你梦里都在喊疼呢。 嗯，我喊疼了吗？不会，这绝不会的。哎， 我骗你干嘛？ 嗯， 看看脚板全是伤，真让人心疼。哎呀，祖昌，我知道你想给乡亲们做一个榜样，可是你也不能这样糟蹋自己呀。 哎呀，没事儿，我躺躺就好了。啊，哎，劝着你说说你的事儿啊。 哎呀， 哎，你叹什么气呀？是不是学校那边没聘你啊？没关系的，你还年轻呢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 你猜错了，将军大人。 聘上了。 哼，哎呀，可是 还有什么可是的呀？我代表全家老小祝贺你再次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、啊、 哎呀，人家正犯愁呢。 哎呀，你犯什么愁啊？ 你看啊，九都中学离家有5公里路，400多个学生，只有4个老师，有100多个学生住校，老师们还得兼当生活老师，管他们的吃住，所以啊，得住在学校，一周才回来一次呢。 哎呀，我还以为你遇到多大的难题了呢，这点小事，我们能克服。 啊，那这么说，你支持我去学校？ 当然了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呐、啊，家乡的教育太落后了，需要有人去改变。你有这个经验，也有能力，如果能当老师， 你一个龚老师的力量大过我修三座水库的用处啊。 哎呀，说是这么说， 嗯， 可是你的身体不好，照顾你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，孩子们又小，我这一走是顾得了学校，顾不了家了，你说怎么办啊？ 这点小困难还能难得了你我吗？ 那， 哎，三弟家有些困难，房子也挤，我看不如叫他们一家人过来住，吃住我们管，既减轻了他家的负担，三弟媳妇儿还能帮着打理一些家务，一举两得呀，怎么样？ 哎，哎呦，好主意呀！哎，既然你请三弟媳妇儿过来搭把手，那我们每个月给他点钱吧，不能让人家白干呀。 哎呀，这些事儿我来管 啊， 安心教书那是大事儿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过去啊？ 嗯，明年开春。 那好吧，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先把孩子们训练好，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，热爱劳动。 好。 莲花界广播站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，10月15号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。 天亮了，天亮了，起床了啊！锦荣、平荣、吉荣，你们要再不起来，我打屁股了啊！快起来！ 孩子们， 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 别赖床了啊！ 快快快快快起来！ 锦荣哥哥，爸爸这么早叫我们起来干嘛？哎呀， 起来劳动啊，干嘛？来来来来来，都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！ 来来来，孩子们，刚才广播里都说了啊，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，我们的祖国是蒸蒸日上，咱们呢也不能够落后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全家大小都要参加集体劳动，为农业社多做贡献。啊，第一，以后凡参加劳动的，一律要打赤脚，不准穿鞋。 啊， 打 赤脚， 那可 怎么行啊？ 第二呢，每人发一个粪筐，锦荣、平荣每天早上去捡野粪。啊， 怎么捡啊？ 我也去，我还要教你们。吉荣也要劳动，要割满一粪筐的草才能够吃早饭。哎，第三，个人的饭碗衣服要自己洗，大家要轮流的打扫房间卫生。 嗯， 第四，锦荣负责给熊奶奶家和自己家里挑水打柴。对以上的分工，大家还有没有意见啊？ 保证完成任务。 哎， 没意见。 大点声。 没意见。 几个月前还是新疆的城里娃，现在却变成了乡下的野孩子。庆幸的是，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环境，不但做到了生活自理不添乱，还会帮着爸爸和邻居做事，这样我在学校也就安心了。 起立！ 老师好， 同学们好，请坐。 坐下。 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是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。现在，请大家先集体朗读一遍《可爱的中国》。 可爱的中国，朋友。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，你们的角色是 为母亲。老师，邱小明又站在窗户外头偷听了。 哦， 他怎么又来了？ 是他来偷听了，就是。 哎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请继续朗读。 小明， 啊，婶婶 啊， 这是我卖柴火的7块钱。先还给您。 哎呀，小明啊，你留着买些书好吗？ 不行，我妈说了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我放这儿了。 哎，小明，小明，哎呀， 孩子真是。屋里有人吗？ 谁呀？ 哎呦，你是邱小明的爸爸吧？哦， 是啊，您是？ 哦，我是九都中学的老师，我姓龚。 哦，是龚老师啊。 哎， 来，请进来坐。 哦，哎呦，哎，不客气。小明呢？ 上山砍柴去了。 哦， 龚老师啊，谢谢您上次的大恩大德，救了我们，怎么谢您呢？ 哎呀，这， 您坐，我去给你蒸一碗九娘丹。 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身体不好，要多休息，快坐下。小明这孩子呀，很聪明，他呢很想念书，我已经跟九都小学的于校长打好招呼了，让小明啊当个二年级的插班生。 谢谢谢谢。 哎呀，他呀理解力强，能跟得上的。这个是我买的书包和文具用品。来， 谢谢啊，龚老师，您对我们的恩情这辈子我是还不了了。 哎呀， 下辈子变牛变马来还吧。 哎，小明他爸，你千万别这么说啊，这算什么呀？我呀只是不想耽误了小明这孩子。 我们也不想让他当睁眼瞎呀，可是家里太困难了，没法让他读书啊。这孩子现在天天上山砍柴，说是卖了钱帮我们还债，给两个弟弟攒学费。前些天呢还砍伤了手，手被肿得像发糕一样。 哎呦，这孩子真可怜。那， 唉，他妈妈看了他的伤势以后，哭了几个晚上。我心里也难受。你说，我们做父母的没本事，亏待了孩子，都怪我得了这个病啊。拖累的家里连烟都买不起。 别这样啊。 没法子，他妈妈今天一早到县城去卖鞋去了。 什么？卖鞋？ 都怪我没用啊，害得老婆孩子没吃没穿，连书都读不起啊。他还要卖血，我枉为男人呐，我对不起他们呐。 看着这个大男人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就想，我一定要帮帮小明，帮帮这家人。 金荣，金荣，你们呢？可别偷懒啊！哎，多给我这个房里放点石头。 不给，妈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每天晚上疼得直哼哼，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 嘿嘿，你小子啊，你克扣起老子的石料来了你啊！哎，两块， 哎呦， 就加两块。 爸，祖昌大伯，你老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别闪着腰，还是让我们来吧啊！ 扯淡。你嫌我老啊你啊？ 是不是？ 那我们来比比。来， 不， 起肩。 哎呦，祖昌大伯。 祖昌。 哎呦，龚老师来了。 哎， 大伯，龚老师来了。来，把担子给我。哎呀， 哎呀，今天啊是星期天，我也来帮个忙。哎呀， 一个礼拜不见，这水库大坝可长高了不少啊。 那是，四个大队的500多号人奋战了四个月，不长高哪行啊。哎，天真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 啊，什么事儿啊？ 这江山水库啊，原先预算是18万，现在我们自己打料石挖土方，各家也捐了一些木头，只要12万左右就可以修好了。公家给了几万块钱，但是买钢筋水泥的钱呢还是不够。秦人，我想把前些年呢咱们存的18000块钱取出来，你看怎么样？ 你是家里的后勤部长，钱怎么划算啊你就怎么用，由你做主了。 我这点钱还是不够 啊， 你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？ 哎呦，我帮你想办法，我还想从你那儿积点钱呢。 你要钱干什么呀？ 哎呀，邻村啊有个孩子特别好学，可是他家里太穷了，上不起学。我想从你那儿积点钱出来，帮帮这孩子。 嗯，你这个老师是好心肠的老师，应该支持。可是我这点钱已经做了计划，缺口还大着呢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那儿不是还存着给孩子们买衣服买书的几十块钱吗？拿出来救救急啊。 哎呀，不行，孩子们这两年啊都没有买新衣服和书，你看大姑娘的老穿补丁衣服也不像样啊。还有啊，没有课外书也不行，我答应过他们今年过年一定给他们买，可现在，哎，不行，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。 你不好开口我来呀、啊、不穿新衣服就不能过年呢、啊、我屁都不信。 哎呀，不买衣服倒是没什么，可那些书怎么办呢？ 你这个当妈的怕亏欠孩子，我不怕，我一会儿就给他们说去。 哎呀， 这钱呢你先给你的学生用啊。 妈，你过来。 什么事儿啊吉荣？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买衣服的钱送给别人？妈，那我们要的书也不买了。 哎呦，平荣，你爸爸跟你们说了？ 嗯，说了也没用，我不同意。 对，我也不同意。 妈，你知道那钱我们是怎么挣来的吗？那次去后山捡松果，我崴了脚，肿得好几天都不能走路，我割草时割伤了手指，流的血都快有半瓢了。你看，割草时我的左手小手指受了伤，现在还有疤呢。 妈， 你住在学校里，我们受的这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。 就是啊，你凭什么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送给学生啊？ 吉荣，平荣，如果不资助他们一下，这个孩子他永远就是个文盲啊，你们知道吗？ 他文盲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妈，干嘛管那么宽呀、啊、 孩子们呐、啊、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眼看着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因为缺钱上不了学，你说你能不心疼吗？啊，妈妈身上啊从来不放钱，钱都给你爸爸拿去修水库了。哎呀，我这是万不得已才想到借用一下你们姐妹的这点辛苦钱，你们就帮帮小明吧。 妈、 啊、 你一年到头不在学校，只有星期天才能见你一面，你的心全在学校，全在你的学生身上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。 难怪外面的人都说我们的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，我们的妈妈是学生的妈妈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孩子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，我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。你们可以不叫我妈妈，也可以不认我这个妈妈，可是妈妈心里面有你们的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妈妈每天啊要上4个班的课，还要找学生谈话，晚上呢还要看学生的宿舍，要改完作业背完课写完日记我才能休息。